明心见性， 众生黑道烧手烧马塔烧不为放眼发生啊，在方阿罗汉我觉得阿弥阿难罗汉，凡于阿难罗只能叫无间行，背后都有明朗正正，异性都有邪正正正。阿罗汉呢，无法得果，下就无间，无烦恼可断，无贪嗔可离。佢唔係無間，如果有限近呢，可離就有間。阿羅漢不見有限近可離，所以個個羅漢都仲無間三昧。不見有果可得，無得果之心，下就無間。錯過無得果之心，所以錯過不能得其業，但我得水何如果，如果亦無得果之心，如果亦不能得其業，但我得水何行果，三果亦無得果之心，所以三果亦不能得其業，但我得安樂行果，四果羅漢亦不能得其業，但我得阿罗汉果，所以个不能无得果之心，所以不能得其业，但我得阿罗汉果。以此类推，布施不能得其业，无得无布施之心，持戒无持戒嗰个心，忍辱无忍辱嗰个心，禅定无禅定嗰个心，结法无结法嘅心，一切都无心，这个名叫为道。但我哋凡夫随处都有心，重见个重见个心，重见一定重，就无重见之心可得，咁样就以道相应。布施一定布施，但无布施嗰个心可得，就不能作善念，还何我布施？佢无布施嗰个心可得，点可以作善念还何我布施？先发无先发嘅心可得，所以佢不能作善念何我先发？人是发发都无心，发发都无畏，发发都是佛法。这个就名叫为佛的心性啊，无得法之心，无得法有得法之心，就有我人众生受者善想，就不得法啦。所以阿罗汉话：我不作善念，我得阿罗汉。皆由阿罗汉无得法之心，所以他不能作善念，我得阿罗汉。因此我们布施无布施那个心呢，他就不作善念了。我布施你也没布施，我布施比你布得好，烦恼就起，人我就散，入到这个三体轮回，不是出三体轮回。有人我之见咪入禅地，无人我之见方可以出禅地。所以民众招成无得果之心，以此嚟类推，大成咧也是无得果之心。释迦牟尼佛转行讲小成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无得果之心，再后问大成咧也是无得果之心。所以佛告须菩提， 你的意志如何？小乘得果都无得果之心，大乘呢？大乘讲菩萨，受菩萨之恩，见知佛之果，菩萨的知佛的果，知佛的恩，知佛就是果。出大乘就讲菩萨，讲佛。佛告诸菩萨：意义云何？如来即在言三佛所，就讲释迦牟尼佛。三佛阿僧祇的受行，第一个阿僧祇经受几多佛，就施起如来。第二个阿僧祇经咧，受几多佛咧，就言三孤佛。即系言三孤佛，释迦牟尼佛第二个阿僧祇经受几次事，第二。从言三佛得法，孤云而来，识即系过去，对言三佛说，得法的时候有所得包，有得法之心包。如果有得法之心咧，就有所得；无得法之心咧，就无所以法就无所得。而来得法。从现三法得法，有得法自心包，二法有所得包，算无题，明法啦。有得就有心，有心先可以得呢？无得就无心，无心方可以得嘛。好似呢个虚空，我哋边个人得个虚空？任何一人得个虚空，你是有得包。個個都係無德，啊無德個個都得呢個虛空，未曾有一個人得虛空。得虛空係無德而得嘅，某個人講話虛空我是有德而得，你有德邊咪有德啊？有能德邊我有所得虛空啊？虛空是所得，你是能德，冇所得的虛空，冇能德的我，人人咧都得虛空，也是無德而得。再方正多係啊，天上嘅月亮，你得唔得？個個都見到，個個都得，個個都得天上嘅月亮，但個個咧是無得而得，唔係話有得而得。如果有得而得，可以見月亮啊，代人你代你行，令佢犯法。月亮啊，人人都見，人人都得，個個都無得而得。無得而得，個個人都得月亮；無得而得，個個人都得虛空。如果有得呢，你就不得啊！咩叫有得不得？你食飯有得，食得六寸，得唔得？食幾個落我話幾個，你唔得嘅。黃金，你勤力啲賺錢，賺得好多黃金，十萬八萬。一千兩、一萬兩黃金係有得而得，但你得唔得？你臨命終的時候，一兩大唔錯，你是唔得嘅。因為你有得而得，你就不得。啊，黃金係有得而得，個個都係我得到嘅，你得唔到？我得到十兩黃金，但係最後得個吉，一兩都大唔錯，呢個有得而得定唔得？佛法都要副意思，無德就無心，無心就合道，所以無德原來是得法。有德就有心，有心就妄想，有心就不實在，所以有德就無德。人知佛問須菩提，而來即在言三佛所，而法有所得否？須菩提一句就答覆，不由大師。二來得法是無得而得，二得二個法無得法法之神，無得法之神，當然阿羅漢無得阿之神，所以阿羅漢不能作自念，話我得諸羅盤歌、諸羅行歌、阿難歌，無得阿之神啊，點可以話我作自念？例如一個人。佢等正在出發， 佢無説法的心咧，佢就唔會執見你話我説法，但佢係説法啦。但佢唔需要有心而説啊，佢要無説法的心咧，佢就不執見你我説法。不執見你我説法咧，那咪佢就無法可知是名真正説法。呢個以波若成形啊！佛太堅二來再現身佛陀，以法身説法。咁啊，昔日二來在呢個現身佛陀咧，現身佛咪説法，好多人咪聽法，人人都聽法，個個都有單不二心嚟聽法，個個都唔得。他用这个得法的心去听法，法就不得，为了现身，而来的现身佛陀呢，无得法之心去听法，他就得了，无得法之心啊，所得心灭，他就得法，如果所得心不灭，他不得法，但是得法的心真，他就得法，所以人人都言生佛陀，個個都所聽法，個個都用呢個有德的心嚟聽法，唔得法。唯有二來對言生佛陀咧，用呢個無德法之心嚟聽法，佢就得法。例如個真相，人人都有真相，有真相嘅咁人家。你真相人點著，別一個人真相點著，佢就嗰啲點著真相點著你嗰個相，你真相著的時候，那有得而得，無得而得，係無得而得噶嘛，唔係有得而得嘛。人家嘅真相點著你嗰個相，人家嘅真相依然係著嘅。第二個人問佢點相，佢又點著第二真相。第三個人問佢點相。他是兼着第三身份，但始终呢，我们那个担兼着多，不是说从这个担之后有得而得，是无得而得，所以以法是实无所得。这段文是好长，我们不妨讲在事上。第二个我担其兼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上娑婆土，他是受难的，就好似摩那梵支，佢名称叫摩那梵支。摩那梵支呢位童子啊，亲近呢个真宝婆罗门，真宝婆罗门，咁学法学成咗啦，学成咗咧，今日佢就国家就落山。師父對佢講：真波凡智，對呢個摩那凡智講，佢要報答師恩啊！邊樣報啊？但係一第一次咁智障，一次咁快障，你要讚頌俾師父。第二五百咁前面，你讚頌俾師父。第三咧，一個寶蓋讚頌俾師父。咁樣你就報答呢個師恩。你上山嚟，從此學法，學到圓滿，學到成功，你就國家落山，你就報答師人。咁呢個摩那梵智咧答應咗。咁啊落山的時候，碰到個大智慧，大智慧呢個婆羅門有個大法門嚟讚師嘅。婆羅門有一個條件，邊個先發至第一咧？送到五百公尺，而且。或者教佢中中嗰個物質，又有婆羅門個女咧，都贊同俾佢。咁咪呢個就摩那梵智咧參加呢個法會，因為佢學法成功又落山，咁呢個真寶梵智學法學成就落山。落山呢時候，烏圓漢俾佢咧嚟辯論佢第一，第一呢個婆羅門。即時送五百金錢送咗俾佢，但係佢女唔送俾佢。佢話你係梵智法婆羅門， 我唔應該將呢啲送出去。今日唔送俾佢，今日呢個盤子咧，摩納盤子積住啦，炸咗五百斤船咧炸。但係呢個婆羅門嗰個女咧，亦積氣，惹住離開嗰個大行出走。今日咧，呢個摩納盤子咧，就走到呢個蓮花國，走到蓮花國啦，咁樣咯。見到好多人在呢個路上作得個滾滾漲漲，呢、這個蓮花城非常莊嚴。佢問嗰啲老百姓：你哋做咩大包嘅？個迎接佛真誠咩？邊位佛啊？蓮山孤佛咧，國王稱佢真誠啊！所以我哋呢個界行作得滾滾漲漲。哦，蓮山孤佛啊，佛在南逢南遇。我一定有見佛，聽佛說法，但我聽佛說法一定有供養，說我現在有五百金錢，預備有五百金錢供養。五百金錢買咩供養？就可買花啦，就在呢個蓮花城東岸就有賣花。誰不知國王將所有嗰個花賣全光嚟供養蓮山佛，冇花賣。这东王呢遇到个青衣，这个青衣呢是个少女，她是王宫的后巴黎的花的，巴黎的花的这样咯。她就遇到这个少女，她说少女少女，我在下面买些花来供奉，什么价钱？她一百金钱的一枝花，我有七枝莲花，如果買七字就七百金錢，你買幾多呢？照計佢。佢問呢個摩納梵志話：我而家有五百嗰個金錢，我只能夠買五字樣嘅，你賣俾我啦。賣俾你啊，我都講條件，冇條件我都唔賣。有咩條件？呢、這個情義就認識呢個摩納梵志，呢、這個情義咧。就婆羅門嗰個女人識，佢話我賣俾你得五百金錢，只能賣五字，都還有條件，你做我啲見數，你唔做我啲見數，我唔賣嘅。呢、這個婆羅門話：我求法咁麻煩，要做呢啲見數，唔幫你賣。而家東岸咧，還有南岸、西岸、北岸，我做四個岸我都唔賣。后面这个摩纳梵志呢就由南岸、西岸、北岸行到东岸都没莲花来卖，又碰到这个青衣，他自己想下，如果他问这个青衣买到莲花，他一定要讲条件，没条件不卖。后面呢这个摩纳梵志说，想下如果不卖就不能供养佛，不能得法，如果買咗佢，又講條件，今日咧牽牽纏纏，咁到底何去何從呢？何不如咁樣咧，都係賣貨啦，賣咗就用蓮花嚟供養佛，我亦求到法，將來成佛。佢而家講條件啊，講條件咧，你講條件，我係講條件，就對呢個聖意講，你講條件啊，我係講條件。如果你答應我嘅條件咧，我咪我答應你條件。咩條件呢？生生太太，所有太子兒女乃至你個太太，任我寫故事。呢、這個聖意咧，亦答應咗，答應咗咧就呢、這個摩納梵志領出五百金錢，同佢買咗五字蓮花。呢、這個聖意講啊，還有兩字，你得我啲見數，我確你咧、那個兩字咧供應如來，呢啲善言咁啊。摩納夫人呢就賺了那兩字，一共呢七字蓮花，七字蓮花明天國王蓮花城大慶法會，無量咁多老百姓迎接呢個蓮山佛入城，入城啊係咪個個都供養山化供養？咁呢個鎮波梵志，呢、這個摩納梵志咧？在大眾見下咧，即時 就将我五多年化生在人间孤佛个空中，我五多年化呢将佛的神力就变为一个宝台，宝台之中呢就有四处宝藏，宝藏有一个宝盖，中间有一个佛依靠辅助，这个摩纳凡是管理的。又将我两字莲花呢生在空中，变得两个宝藏，放那个宝台，宝台中间呢就有一个佛依靠辅助，严严庄严正好庄严。那么生了之后呢，这个真宝凡子就听十之法，听十之法呢他就无得法之心呢就比他得到法啊，无这个得法的心，得法的心空了比他得法，其他人呢有得法之心不得，得法的心不空，所以不得，不得言但法的法。那么言但法呢，这个摩那凡子呢得无得法之心，所以俾佢得到法，得到法啦，然丹佛就大众面前人献之前受记摩地，这位摩那，你将来成佛，叫释迦牟尼佛，所有功德庄严，以我都无边无边，咁样受记释迦牟尼佛成佛，咁样咧。当佢受记释迦牟尼佛成佛，人人都听法啦。点解个个唔听法？个个听法有得法之心啦，咪唔得咯。唯有呢个摩那故人呢，无得法之心啦，唔俾佢得。无得法之心而得，咪以翻实无所得。诶，实无所得就俾佢得咗法。就得咗法咧，例如。人知是见业，见业都是忘了这个知，我无得而得咯。啊，故一而反三而，这个也是无得而得嘛。拉头就升尾，这个咪无得而得咯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得这个成佛之法，就自己个清净心是无得而得。对以法实无所得，是夫大事有一首偈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常问即是天善利，今日看男人观言言是妄，色太太是真，法性就被引火，而你不从人，未得言登记灵之事救信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得法，亦不过引言登开示，见到自己本来嗰个法性清净净净光明无量，所以未得言登记灵之事救信，呢、这个咪无得而得。咁咪还有呢、这个？寒山，寒山十德啊，有首诗也是赞叹呢件事。常闻释迦佛先受言登记，言登以释迦，只论前后智，前后海地时，义众无一义，一佛一切佛，心智如来性，咪又无得而得。所以以法咧系无得而得。冇得法之心，得法个心空咗，你就得法。所以我哋修行时常要以无心为道，无布施嗰个心而布施，无持戒嗰个心而持戒，无禅定嗰个心而禅定，修禅定无禅定嗰个心，说法无说法个心可得，系咪？出家无出家个心可得。咁啊，重敬无重敬嘅心可得，一切都无心，你就以法相应，你就无得而得，你得到如来无上个法，所以以法实无所得。诸菩萨，依以文何？菩萨庄严佛土宝，不惹世劫， 所愿，当年佛祖者即被庄严，是名庄严。得不法的明心，明得自己的清净心，见性，见自己的佛性，佛性又见，清净心又明，咁你就要受啦。得不就要受行咯，未得仲唔识会受，得不就一定要受啦。未得法以前，你受嚟受去未必成佛，行错路嘅。得咗法之后咧，从性起受，前受再性，性受不异，一超即入如来地，好快就你成佛。所以法会受起你成佛，佢人就得咗法。得咗法咧，你天花共衰，都是禅机。焚香扫地乃至佛事，粗言及大义，戒对大一义。得到法咧，所作所为都是成佛之事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得到法之后咧，我们就有修行啦。修行就庄严嗰个清净心啦。见到你个清净心，你要庄严嗰个清净心啊。庄严嗰个正念心，到底有庄严嘢，都无庄严嘢。因此，太尊就问孙菩萨：而菩萨庄严佛土方，当时得翻即教无量一个菩萨嘅身份啊，未曾成佛啊。菩萨得法，现当诸法就成咗佛，受记摩那梵志咧，系个菩萨嘅身份。此是难知。二来世当得多佛，后释迦牟尼，来世后释迦牟尼嘛，当然称为释迦牟尼嘛，当然称为叫做释字称善利，系善利菩萨嘛。菩萨得咗法之后，呢、这个善利菩萨得咗法之后咧，咁样就庄严佛土法。有庄严佛土法，有庄严之十五可法，孙菩萨明白庄严佛土的无心，得法无心，庄严嘅是无心，因为成法嘅无心，接法嘅无心，都众生无心，一切都系无心。因此孙菩萨话：菩萨咧系无心庄严佛土，非方法也。无庄严而庄严，不惹太尊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正式庄严佛土咧，不见有庄严而庄严。有见有庄严而庄严咧，就有庄严可得，就有庄严之心可得。有庄严之心可得，就变系有为法。不见有庄严之心可得，呢、这个无为法。无为法与波也相应。不有太知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即被庄严，是名庄严。庄严佛土以六祖嚟解释咧，就有三个庄严。第一，庄严世间嘅佛土；第二，庄严见佛土；第三，庄严善佛土。三个庄严。我哋先講下世間佛土莊嘅世間嘅佛土咧，就呢個世間，呢、这個世間有啲佛土，你可以莊嘅。啲咩莊嘅咧？起塔、起廟、印經、布施、供養、大法會，即係呢個世間就得到莊嘅。所以我哋將呢個世間佛土莊嚴啊，多品的法會、講經、印經、欺客、欺廟、塑佛像、布施、供養、無遮多法會、平等嘅道場，咁樣就將呢個世界嚟莊嚴出嚟。莊嚴世界佛土啊，全個世界之中咧就開泰國。 泰国的泰国的地方是两餐饭的错，但是好吃错的，因为吹吹的见到神，吹吹的见到塔，吹吹的有庙，早晨人家见到黄衣灯，满街都黄衣灯，当然他会觉得这泰国的佛庙多，佛塔又多，出家人又多，他就得到庄严。这个呢，庄严晒干的佛土，大约庄严。大约庄严呢？庄严见佛土，见啫，见就见了庄严。见乜嘢？我哋肉眼呢就见唔到，但我哋可以有见眼，有慧眼。有以慧眼嚟见呢？一太重生的未来之法，那阵时咧就普行恭敬，就庄严呢个见佛土。我哋冇呢个慧眼，我见唔到；有呢个慧眼，见到一太重生的未来之法。所以我哋普行供养恭敬呢个庄严见佛土，不枉你见庄严见佛土。但我們現在見呢，就見不到一切眾生的未來之佛。所以妙法蓮華經有成不聽菩薩品，成不聽菩薩就釋迦牟尼佛的前身。這個成不聽呢，見到比丘比丘尼有何質有何緣，他就聲嗌，他說我不擔慶已擔已擔大眾作佛。他見到比丘比丘尼有何質有何緣，將來個個都成佛，不是把你成佛的时候定来，未成佛呢我们就定来。他见到嘛，他见他那个见呢，我们那个见呢不怕见到什么比有嘛，老比有嘛，比有尼嘛，有何塞有何缘嘛，是吧？他们见不到是未来之佛，你见到的未来之佛他空行供养，这个是庄严见佛土。你見到就呢個見性之後，就呢個見之後，咁樣嚟普行供養供敬呢個莊嚴見佛土。例如，我哋一日佛堂，打開眼睛見到佛，我哋拜拜，就不枉你見。你見到佛唔禮拜，你就枉你見咧。你見到佛咧，咁咪禮拜，不枉見，不枉你見。所以我哋要見者呢個莊嚴見佛土啊！我哋見到大德報讚，我哋不妨恭敬尊重下，亦不枉你見，莊嚴見佛土啦，係咪？昔日智公禅師碰到個凡僧，凡僧呢，智公禅師問個凡僧，凡僧凡僧，問得你話我係一個屠夫，你見我殺生包，見，你點樣見啊？你見我殺生，只有我見你殺生，你如何見啊？佢有見而見。一無見而見，亦有見亦無見而見呢？如果亦有見亦無見而見，外道嗰個見；如果有見而見啊，凡夫嗰個見；無見而見咧，兩個異性人嗰個見。咁呢個凡僧咧，智公禅師，你有疑是見法？智公禅師不口答唔出嚟。所以呢個訓人禅師講：不枉佢曬來。不枉佢曬，佢答得好啊！你有疑是見法，你有疑是咁多見法，有見而見，無見而見，亦有見亦無見，你有疑是見法，咁啊！賓人禅師話：不枉佢曬，所以我哋能夠見到佛，我哋能夠恭敬禮拜，不枉你見嘅。如果見到一切眾生都見未來之佛，我哋頂禮唔會實飛嘅。我們一定是賺自己的福賺自己的利，不枉你見。 呢個名為莊嚴見佛土。大湛呢就莊嚴心佛土，萬法離心，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即佛土淨。我哋莊嚴嗰個心佛土，莊嚴心佛土，你點樣莊嚴呢？我哋得法，得咗大乘嘅法，就明心啦，就見性啦，見性就得法，明心咧就得法啦。啊，明心見性咧就得法，得咗法之後咧，咁啊我哋就莊嚴啦。從性起受，受咩啊？受定受慧，用呢個定慧嚟莊嚴自己嘅佛性。實證有定慧都唔得啊！但你要受啊，從性起受，受定慧，以定慧嚟莊嚴自己嘅佛性。咁啊，定慧就為所能莊嚴，佛性就為所莊嚴。咁啊，離呢個定慧咧就冇能莊嚴，離佛性就冇所莊嚴。不能離佛性，離咗佛性咧就冇所莊嚴，離咗呢個定慧就無能莊嚴。咁樣咧，定慧也是佛性，佛性也是定慧。離佛性就冇定慧，離定慧就冇佛性。咁啊，離定慧就冇佛性，就無能莊嚴。離佛性就冇定慧，就冇所莊嚴。無能莊嚴，無所莊嚴，即非莊嚴。呢個是名莊嚴。假如我哋從呢個佛性而起受，受呢個定，以定嚟莊嚴嗰個佛性咧，定以佛性就和合，和合啊！有咩功德？能現身啊，能現種種身啊！觀音菩薩三十二應身啫，都係以嗰個定共嗰個佛性和合咗，佢就能夠現種種身啊！所以一定要用定嚟莊嚴嗰個佛性。有用味咧，從呢個味從何來咧？從佛性而來，從佛性而起味，以呢個味嚟莊嚴嗰個佛性。味一嘢是佛性，無能莊嚴；佛性一嘢是智慧，無所莊嚴。無能莊嚴，無所莊嚴，即非莊嚴，是名真真莊嚴。嗱，呢個就莊嚴心佛土啦。還有用呢、這個。用呢個智慧嚟莊嚴嗰個佛性咧，智慧與佛性和合咧，佢就能攝種種法；定與佛性和合，能現種種身。相要花蓮化境講，定慧力莊嚴，以此度眾生。一切佛都係從佛性起受，受定受慧，用定慧莊嚴咧，嗰、那個佛性咧就能現種種身，能攝種種法。故人定慧力莊嚴，以此度眾生。係咪用定慧力莊嚴呢？未教佛性之後會無量功德。從佛性而起受，受呢個六波羅蜜，六波羅蜜莊嚴佛性。從呢個佛性而起受，受萬行，以萬行莊嚴佛性。離萬行冇佛性，離佛性冇萬行，無能莊嚴，無所莊嚴，即非莊嚴，是名真真莊嚴。只有智慧以譬喻得解，我哋用呢個譬喻嚟解釋下。例如大海水，大海水咧，大海水啊就係海水啊。大海水方面，所有魚蝦都未必講明啊。一大海水變成莊嚴，所以海龍王咧同大海水咧聽中中的過浪，千條萬浪莊嚴過大海水。你大海水得到莊嚴，哇！有千濤萬浪，我咪莊嚴叫大海水。呢、這個波浪咧，也是大海水。大海水又係波浪，離大海水就冇波浪，離波浪就冇大海水。如果離波浪冇大海水，就冇能莊嚴；離大海水冇波浪，冇所莊嚴。今日無能莊嚴，無所莊嚴，是名真真莊嚴。但命啊！大海個波浪咧，一夜嚟莊嚴嘅大海， 这个冇呢个过浪嚟当然大海啊，呢个大海里边死水啊，而虾都唔高兴啊。一个有过浪嚟当然大海啊，呢个大海里边咪活水啊，嗰啲鱼虾都唔知几欢喜啊。所以呢个叫做积弊当然，虚名当然。今日你未正确，还讲得正确啲。譬如我开矿。到咗山上，採呢個礦係金礦，呢、這個金礦採嚟嘅，金呢牛肉礦都唔係純金。採咗呢個金礦之後咧，用火嚟煉嘅，一煉咧，嗰啲礦就甩咗啦。呢、這個金就保存，得真金不怕同爐火啊！呢個礦咧就怕火啊！一煉咧，呢、這個礦就壞咗，嗰啲真金咧就現出嚟。咁咪呢個礦咧係金礦咧，金礦我將做個展覽會，將人家嚟印證下呢個黃金，邊個印證呢個黃金？一嚿一團，一團嘅黃金。咁咪呢個人咧，嗰、那個黃金未曾得到狀元，相反不狀元黃金，邊係狀元咧？正啲黃金啊嚟做不正，做色金門不正。做安弥陀佛像，对一次留意安弥陀佛像，以佛像来庄严这个黄金啊，这个黄金就好嘢啦。佛像来庄严黄金，人人见到啊，不但印象，而且恭敬礼拜黄金像呢，在中国就好少见。我闻得泰国呢个皇冠呢后啊，有金佛像，系用黄金来做佛像。用呢個金嚟做個佛像，今日咧用佛像嚟當住黃金，但呢個佛像又要係黃金啦。黃金又有佛像，你佛像又冇黃金，你黃金又冇佛像，冇男當然，冇梳當然，積弊當然，是名當然。咁啊，單單用呢個黃金做佛像，用佛像嚟當住黃金，都未合格。我们再来用黄金做菩萨像啦，用菩萨像嚟当黄金啦，又用呢个黄金嚟做罗汉像啦，罗汉像又当完黄金啦，又用呢个黄金嚟做碗当做碟啦，咁碗咁碟嚟当完黄金啊，嗰阵时咧用黄金嚟做啲中中嗰个像，中中个像咧嚟当完嗰个黄金。嗰陣時開咗展覽會，個個人睇到都盡喜啦。呢、這個就積，但係嚟黃金冇中中嘅工具，嚟中中嘅形狀係冇黃金。呢、這個無能當然，無所當然，積地當然，市民當然。你見性得花就明心，見性從性起受，受六道，受萬行。以六道萬行功德嚟莊嚴嗰個佛性，呢、這個叫修行。咁六道萬行功德圓滿咧，成咩佛？成菩薩。